对，我今天的这个开场白的情绪有点不太一样哈，非常的难以抑制的那种喜悦，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发生，而是如果你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到今天晚上我发的直播帖的话呢，就会明白我说的这个喜悦是由何而来了。 对，我们水象星的朋友们用这个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之下撞衫了。 但其实这个不叫撞，这个属于就是完全 组合上了， 在自己应该说是今天的星期五我们俩的调里面都希望有点这个色彩、都希望就是提前过这个平安夜啊、有这种红红绿绿啊，很那个节日的氛围吧。 是的， 所以我穿上了我将近一年还是两年都没有穿过的一件毛衣，因为我是习惯于每年除夕买一件红色毛衣，就是除夕毛衣。这件除夕毛衣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还是2015年的， 所以也真的是很久没穿过了， 太久没穿过了。然后我今天就在从家出来的时候就想，哎，我今天要跟陈默合影吗？昨天都跟叶谦照了，你知道吗？今天还要再化个妆吗？然后自己呢就做了很长的时间的思想斗争，但一想下周五呢，因为我要休假，21号我要休假，所以我想你既然这周来完，下周就来不了了， 对， 那就好好的再合个影吧，善始善终嘛。 然而我呢，在完全不知道韩立今天是什么样的这个装扮的情况之下，选了一件我也平时不太穿的颜色，因为这是好朋友送的一件衣服，我觉得很符合这个季节的这个颜色色调啊，绿色的衣服，然后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而韩立刚好穿了红色的衣服，身上带有一个小小绿色的标志。 对，我这个是一个帽子，它是一个红帽子，上面一个绿的小毛球。这是我有一年去韩国去玩的时候买的，就觉得很可爱，然后也从来没有穿过，谁知道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新浪韩立微博，如果平常你没有看过的话，今天可以搂一下，我们两个简直是全年最默契的一次打扮了。 对， 因为平常这个默默大概就是黑色， 是啊， 都不用想啊，它就是黑色，然后顶添了什么蓝色啊，我认识你以来这是第一次穿绿色， 我应该没有绿色的衣服， 从来没有。 对， 但默默这个，绿色是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邮差绿。 对， 就是那种有一点暗，我们叫墨绿，非常好看的一件衣服，如果不是高领的话我都会考虑。 其实就是它也有非高领款啊，而且这个因为大家可能也比较容易看出来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讲了。 主要是今年你要庆幸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往年那么热。 哎，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往年是只要外面冷，然后为了让我们的机器保证正常的运转，所以它就会非常热。 因为前几周我都觉得直播间温度还行，可以穿一些冬衣来这边了 所以今天看的照片哈，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够好的话，我敢保证在看的时候你会瞬间觉得像两个送礼物的快递吧，就是节日送礼物的快递哈，然后到你家里对你红红绿绿啊，红配绿唱大戏的登场了。但我觉得色彩有时候真的会给人直觉中啊第一冲击感的那种开心，就像我今天在家里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我也是用黄黄的火锅，然后红红的锅，我是指那个电陶炉啊，就是营造一种很温暖、很生活气的那 种，那确实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哎呀，大家可以去看点评吧。 留下的剪影，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生命里常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去活出意义，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 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电影。 当我找到了你、啊、生活就多了很多的乐趣啊！就刚刚这件默契的服装还有今天晚上的直播照哈，大家也在热议当中、嗯、我刚刚还说，我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穿了件红色，或者是我穿了件绿色，然后我们俩只是绿绿配红红配，都不叫默契。 对，是， 就是难得的是为什么都在这个晚上大家穿的这么喜气洋洋，就准备过节的感觉哈。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你是红的地方我完全绿了，然后你是绿的部分我刚好有红色在， 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没有商量的话，就算硬配都配不成这个样子， 真的。 所以我们也在想啊，这个朋友之间的默契有时候可能比情侣之间的默契还会来得让人觉得特别的鬼使神差。 而且我觉得这种默契会加深朋友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这种信任因为你真的是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对，而且以前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会说在色彩搭配上什么红配绿唱大戏、嗯、什么那个红配紫也不太好啊，什么啊等等等等，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这种颜色饱和度很浓的颜色他们真的是在一起配的时候很有节日气氛， 没错，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流动的啊，节日快乐。嗯，就是看到今天晚上的照片，就有种又有种想做成日历的感觉。 对， 就是那种啊，一年一年。但我说真心话啊，我今天之所以把这件，我今年2018年绝没有穿过，2017年可能也没有穿过。不过不相信的话可以翻直播帖，我真的没有穿过。我想说的是，我今天真的很想拍一组12月24号的照片， uh-huh. 所以我真的约了照相馆去拍。哦、oh. ，然后我说下周我拍，然后如果样子还不错的话呢，也许可以做成日历送给大家。嗯、mm-hmm. ，就是那天突然间看到一个，哎，觉得很好玩，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把家里面的这件红衣服又找出来了。虽然大家都觉得生活有仪式感这件事情吧，有时候会让自己有点累，太刻意了，但是。一年给自己比如说买一件你非常喜欢的颜色的衣服、uh-huh. 作为一种年年的传承， 对， 也很有意思。我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每年除夕都会买一件红色的衣服。 哦，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 对，家里很多件红色衣服，但是我平常可能仅仅会穿那个开衫吧，其他都不怎么穿。嗯， 而且这样就确实给自己一种特别强的仪式感，就是说这一年又过去了，又有一个新的一年到来了、嗯、又要庆祝了。嗯， 秋风扫落叶哭泣这位听友说，北京寒冷的夜里听着你们的直播，打开微博看到你俩的红配绿真好我当时也是惊到了哈，怎么会这样？因为默默穿这种颜色还有就是高领，我都是从认识你到今天是第一次， 是吧？就不断的刷新我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 对，而且今天晚上我觉得你的发型也很 OK。 哦， 真的吗？ 对，就是不是工作了一天应该回家洗头了。 对，因为今天就是开了一整天的会，嗯，然后临出门之前呢就觉得哎呀实在是有一点没有精神，嗯，那没精神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洗个澡嘛。 看看看 以往的周五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因为以往的周五好像精神都还不错，今天确实有点累，但是洗完澡以后我觉得人真的神清气爽，所以给自己人生当中找到一些小小转折点特别重要。 我都是每次洗完澡来做节目的。 把我生日这一天蜡烛熄灭后浮现你的脸，你说祝我生日快乐，但还有话挂在嘴边。你说你身边多了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或纪念，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我不屑怀念你的嘴含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一点残缺。 穿的喜气洋洋，但是还是不能避免带的歌曲凄凄惨惨。 对啊，因为这首歌叫做不屑纪念。其实我们今天就真的好想要纪念一下今天这个无意当中的撞衫哈。 对，很多人会觉得 你们说因为我听了很多年，所以我相信你们，那我们自己也是真的。我说一会儿广告的时候我都要发一条朋友圈，怎么可能这样呢？因为这样的默契不是说常常出现，所以它的发现出现才会让你觉得惊哈， 对， 惊呼，这怎么会这样的搭配呢？我们的听友西风凋碧树他也说太搭了，看到照片的时候呢真的是一扫心中的雾霾，就是突然间觉得丧的感觉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了。其实打扮自己啊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不一样。 是， 本来今天晚上我的话题是2018你过得怎么样啊，就是像朋友聚会的时候提起一个话题，哎，默默你2018过得怎么样啊，但是由于今天晚上这个服装造型，这个直播造型哈， 是 感觉明显跑偏了，大家已经不想说别的了，只想说怎么会这样。那你身边有没有和你一样，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对啊， 默契爆棚。 哎，有这种默契爆棚的话呢，其实是特别值得庆祝一下的事情。 对，撞衫不是默契，撞衫是尴尬，对不对？但是如果应该说这个服装的调性啊，应该说服装的这个搭配的感觉是一致的。这个比如说他今天穿的格子，然后你也穿一个格子，但是格子的风格不同，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默契哈。 是， 就是搭配中的爆棚啊，默契爆棚，真的是亏了我们是大家都知道了这种老嘉宾和主播之间，否则的话哈，我都会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呢， 有一点尴尬， 尴尬，非常尴尬啊！幸好大家了解啊今天晚上的1680红哦，我还在看大家留言，小树已经迅速窜到了1.04米啊，所以我们不会担心1.2米他不能达到，没问题了。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Caribbean's all booked out, and it's just as well. Once I'd have been much keener on Barbados or Antigua, but just now I think the Arctic will suit us well. 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Built it all with ice that's pure and clear. The sofas, the lobby, even the chandelier. A thermostat guarantees a steady -5 degrees. What other place could serve our needs so well? Let's you and me go away.To the Ice Hotel. Romantic places like Verona or Paris, they'll always lead you astray. You'd have to be a novice to ever trust Venice and those dreamy walls.Tropics can do. I know only too well. So let's you and me go away to the Ice Hotel.Too dangerously warm. And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us to sleep, we'll spread out our reindeer fleece and curl up together on an ice block carved for two. But then in the morning, provided we've made it through.

做一些调整的话，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心情上的不一样吧。 是，嗯，一定会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转折，因为人不会是一直处在开心的状态的。 对， 但是也绝对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消极的情绪里。如果你意识到其实你好像最近过得不是那么开心的话，就一定要让你的这个生命的轨迹有一个转折，这样的话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变化。 对，我觉得穿衣打扮呢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一个审美的体现，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需要学习啊，通过造型师啊，通过一些教你搭配的一些老师来告诉你，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你要知道只有你自己是最了解你的，你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啊，你想掩饰什么想展示什么你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是， 很多朋友会有时候问，哎，为什么你在房间里喜欢戴帽子呢？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短头发的女生啊，在冬天一来呢是帽子她如果戴着再摘的话发型已经被破坏了， 是， 二来是在直播间戴耳机发型也是被破坏了。总之呢，如果你不是卷发，只是这种中长发的话，其实帽子呢它会帮你掩饰一些头顶已经被压倒了啊， 它是你头部造型的一部分。 对，同时它会让你的这个身长在身材视觉上拉长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着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我们叫做单品啊。 哎，是的， 单品呢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这个爆棚的默契哈，默契爆棚。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还有就是2018你过得怎么样？ 这两个主题相差好远啊。 这两个房间你想进哪个房间，是红房间还是绿房间都可以。哥哥家的小星星说，去面试差一点和面试官撞衫了。哇，我在去面试前的一下午穿的是一直是一件 T 恤，然后面试前很反常，我回宿舍换了一件 T 恤，然后到了面试的地方，发现面试官和我下午穿的 T 恤是同款，神奇的避免了一场尴尬。我今天在这个穿什么的时候也是考虑了，我本来想穿我另外一件新买的确实没有亮相过的一件衣服啊，但我又想，哎，要不留到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再穿吧。 OK， 今天呢就提前给自己12月24号之前的一次喜气洋洋的感觉的照片，所以呢就想了这件红衣服。但我其实有好几件红衣服，有戴帽子的或怎么样，我单单拿这一件，而这一件的红呢跟默默的那个绿衣服的红是最搭的。 是，真的， 对，就是人生的那种奇妙就在于可能你一念之间哈做了一个调整一个改变，这件事情呢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然后这两年大家如果看直播帖会发现，我啊也好，默默也好，或者是叶倩也好，我们都不算是那种特别能买衣服啊，特别你是最能的了。 你把我从能买衣服这个事儿里排除出去了，我还挺意外的。 就我们三个人里啊，因为我一周只见你一次嘛， 对对对， 我不知道你其他， 而且我都穿的是黑衣服，其实也不像买了很多。 对对对对对，我和这个叶倩都属于衣服不是特别多的，大家看照片也能看出来都很千篇一律。但我这个人呢，算是买一件是一件，你可以在我身上看到那件衣服可以穿好多好多好多年，所以我承认我买的衣服确实价格上不是特别便宜的，所以我就更希望它能够体现它的价值。 是， 而且现在呢也会克制自己啊，就哪怕遇到款式啊色泽很好看，哎，穿一次两次我也坚决不会买，因为我知道那个肯定时间长了它品质下降了，我也就不会喜欢了。 我觉得就是你要选一个，就是我觉得服装和吃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选择一个能够把你包裹起来的一个物件，或者是你要选择一个吃的。我经常跟朋友说，你是要让它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你还是用点心吧。其实 是的，而且呢对自己好一点哈，是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当然大前提是你要努力有底气有财力啊，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很现实很残酷，但是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得到这一切。 是啊， 今天晚上的红人他当爸爸了。 哦，选出来了吗？ 非常高兴。这是咖啡泡红薯，他说我老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所以我要求红， 祝贺你啊。 别堆积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 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个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情窦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在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回到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情窦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在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再见不负遇见。 这首歌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那部电影的场景当中。 是啊，来自简弘亦的翻唱。 对，如果你也和你的另一半有和这个前任三电影画面中相同的情境，还有就是最后的尾声的状态的话，我真的觉得给彼此一段静下来的时间之后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要再等着一个来找自己，一个想着另外一个人不会走掉，就带着这种倔强，到最后两个人各自天涯了， 是， 然后那么痛苦啊，而且那种痛苦别对方都看不见，反而都是我们旁观者看到了。就像我们这位加一啊，他说，昨天我就看了这首歌的 MV， 半夜哭的呀，也不知道我这个没有前男友的人在哭什么，被那种歌曲的情绪所打动到了。是啊，其实有时候也在奇怪哈，为什么两个人从最好的时候彼此你侬我侬，然后说好了彼此包容默契，到最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真的谁都不退让。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其实不过是假象，就是你以为是真的很包容，但其实可能是在对方看来是叫做隐忍，而忍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呢，我觉得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而不是让他一直在那边堆积下来。 而且你知道，就是两个人在吵架或者是不顺的那个阶段里啊， 30%都是70%是情绪，30%才是沟通的内容，所以沟通的效率非常低。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女人应该接受男人所提出的我们静一静。 是的， 就是我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我终于意识到这个静一静有多重要了。以往啊，我要是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也觉得静什么静，不就是分手吗？你就是用这个来拖时间的啊，你就是那种让我在冷战当中自己败下阵来。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一段好的感情，如果真的能最终走在一起的两个人，要相信这个感情是有韧度的。就是你要给彼此都静下来，他也静下来，你也静下来，然后可能过个一星期两星期，不是说两天三天，其实两天三天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是， 就大家都回到那种应该说是那种像假行分手的感觉里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意识到突然没有他了，你的那些计较啊，你的那些当时的挑剔，现在看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幼稚？ 是， 我觉得一段好的感情是彼此要给对方这样的机会，就是我们都可以有安静下来，真正的退回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再去打量，去考虑我们能否以成熟的姿态再继续走下去。 所以所有的这种关系啊，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花一些时间，用一些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的让它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让它在该消亡的时候消亡。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事在人为嘛，每个人的努力方向真的决定了你的情感世界会走向何方。 是，又回到今天晚上这个默契的话题哈。 是， 这位听友叫是阿锦阿里阿磊，他说默契真的是可以培养的，比如说和室友一起生活了4年，真的是你一张嘴一个表情，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做什么，想要什么，真的是很神奇，真好遇到了他们。其实这种默契我很理解，女生之间是很容易经常我和我的好朋友也是完全没有商量居然买了同样的包，或者是同样色系的口红啊，或者因为你们的审美慢慢达到了一个相同标准的时候，其实可选择的东西大概也就那些嘛。 是，确实是， 就很容易这个我们说的是撞到相同的东西了。但我今天惊讶，我和陈默属于都不算是能发朋友圈的人啊，平常不怎么发，我都不知道他平常穿什么，他也不太知道我平常会穿什么。 太不知道了， 就我每天和叶倩的直播帖你也不会看的，然后另外呢，我一般来说和星期五的沉默合影的时候呢会想一想穿什么。以前跟叶倩的时候不会，就是随便我今天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因为我不会就是太夸张嘛。今天是真的觉得哎，有一点不一样吧，没想到就造成了这个，也是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以来最有默契的一次打扮。 对，我们其实也有过一些这个所谓撞衫撞色， 以前是品牌撞，因为那个品牌它就那么几件衣服。 对，是， 我觉得那个倒怎么说呢，容易撞上，对吧？今天是属于你不常穿这种类型，是你解决了。 一个巧合让我们说了两个时段，也说明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挺让人出乎意料的巧合。 惊讶啊！所以带来一首甜蜜的歌曲啊。 好啊， 只可惜并不是送给我们俩的甜蜜，叫做一路两个人。对，慢慢的培养这种默契。 对呀、啊。 天空是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 唱，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得发烫，热上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 好甜蜜的一首歌， 超级欢快， 对，一路两个人啊。今天晚上呢，谈谈这个2018哈，这个毕竟也只剩下最后的十几天的时间了。 嗯，是 你过得如何呢？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平常听人家说，哎呀，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啊，我没有像今年体会的这么明显。我甚至有一种，就是2019年也会如此这般快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现在让你谈，哎，去年一月份你做了什么？ 是 我告诉你啊，就朋友圈还有这个微博是最容易提示你做了什么，然后我就一下子翻到了去年1月1号我许下的这个2018年，希望自己哈能够按照这个节奏去做，发现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压根儿就没有做。 哦， 然后12月12号那天呢，我就勇敢地跟自己讲， 嗯， 我已经这一年都拖沓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这般沉沦的话啊，在这件事情上，2019年我还是这个德行。所以你知道吗？我做了一个决定，我12月12号真的人生中第一次花钱请了教练，买了健身卡，我准备2019年真的请教练健身。 哦，真的？ 对啊，我已经交完钱了。 哇， 就是我已经发现了，就是自己健身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已经废掉。 嗯，因为没有自觉性， 做不到，完全做不到， 又没技术又没自觉， 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如果不花点钱督促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系统的根据你的身材，根据你的每一天让你在健身中体会到变化的话，我想我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了。 嗯，确实。 所以就那一天啊，就是勇敢地闯了进去啊，然后交了钱。我是给自己想的是把现在这个手头的事情处理完。 嗯， 2019年开始啊。 嗯， 买了很多堂课，很多 很 多很 多呀， 很多很多堂。嗯，你不买多，你怎么让自己督促自己去呢？ 嗯， 多买不是便宜吗？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2018年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就是你2018年许下的诺言，如果没有承诺，就是没有履行的话，至少做一些补救吧。 嗯， 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一个补救了。 对，这倒是啊，因为有的时候人是要对自己狠一点的。 嗯。今天大家也是一样哈，在聊着这个2018年你过得如何，还有就是这种默契爆棚啊，穿衣服的默契爆棚，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讲，哎，今天他也穿了一件风衣，哎，他也穿了一件风衣，哎，这种呢，我觉得有时候很容易遇到。 嗯， 难得就是在色系上，比如他今天穿了一种蓝，然后你比他穿的是那种浅蓝， 嗯， 哎，就是这种天空感啊，或者是他穿蓝的，你穿白色， 对，你就觉得其实你们可以组合成一幅画。 嗯。非常的不一样哈，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现在可以为2019年做一些打算设计，也可以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哈，给自己一些添置一些吧， 对， 好看的， 嗯， 适合自己的，甚至也可以突破一点的造型， 总要给自己一些理由对自己好一点，对吧？这一年了可能过得都很辛苦，或者是很节俭，又或者是很隐忍，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人的情绪都还是需要一个抒发和释放的出口的。 对啊，三次水逆，对吧？尤其刚刚过去的这一次威力非常的厉害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就这段时间是一个增长能量的好时间， 是 每一次水逆过后都是增长能量的好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用急着求结果啊，你只要在这个过程里去做，去相信啊，去投入，慢慢的呢，它就会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对，而且呢，我的好朋友特别会看星星的 Alex 施大叔啊，特意给我寄来了明年的这个星历还有防水逆符，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好的祝福，我收到的时候特别感动。 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其实你不是一个特别在意这些事情，但你周围的人如果 我挺在意的，我作为一个双鱼，对不对？ 哎， 是非常在意的。 你上升是什么？ 射手。 那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

牵着手。 23: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4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穿着红毛衣的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穿着绿毛衣的男左沉默。 是的，是不是我们这样一说红绿啊，你的这个眼前哈、就会晃动着，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些很欢快的节日哈。要不我们说节日气氛需要有一些东西啊，一些造型啊、道具啊来烘托、来衬托，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来得这么早。 是， 大家好奇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来看一下，也谢谢我们的红人啊、让这个小树长到了1.82米，16.80红，今天刚刚做爸爸的咖啡泡红薯。 好啊，那我们也去他家看一看好不好？ 是的，这个名字咖啡泡红薯啊，真的是很接地气哈、 他真的只关注了28个人，并且只有10个粉丝。 是一个双鱼男哈。 对，但是这个是真的他的生日吗？你觉得？ 谁知道呢？ 因为他写的生日是97年，97年的意思是21岁，21岁的话，你应该还不能合法做爸爸。 所以好多时候大家在微博上的那个填的资料，不见得是真实的。哎， 是的。 来看看他最新关注的，也是听友胡思乱想的跳跳糖。再来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嘞？哎，鼓手谭小克。第二个就是我呢， 对， 我比田馥甄还早一个呢。 你的排名很靠前， 谢谢这位听友哈，你让我相信了这个浪上显示的这些微博哈，也还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这个微博的粉丝量，它的这种每天的增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反正我自身是绝不可能做什么手脚的，就他怎么可能这么多呢？ 一下子这么多，关键是 但是好多人就是一旦自己的粉丝过100万以后都会特别的欣喜若狂哈。 是， 说实话我并没有那么欣喜若狂，我是觉得如果从听友的角度来说，从2002年从业到现在16年，我相信我绝对有117万听众，不止， 绝对的。说实话，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不觉得，我有一天在一个很陌生的集体里边，然后突然发现在里面有一个听众朋友说，我其实听了你们的节目很多年，然后紧接着就有第二个、第三位、第四位，很多很多朋友站出来都说我听过你们的节目。当然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未必天天听或者周周听， 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并且呢真的曾经在某一个时刻可能被我们的音乐或者我们的语言温暖过。其实这可能真的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时间太久了， 对，久到你都以为它不会消失了，就久到你已经习惯了打开收音机，这里就是他和他们，这种感觉其实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也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能力让它更久的延续啊。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啊，哪怕我们想使劲的也不饶过岁月，但是终究呢也要相信有些东西它毕竟还是在这个年龄的要求下哈，它会呈现出一种缓慢， 是， 就反应力的下降啊，就是记忆力的下降啊，等等等。当然我们会让这些事情呢出现的次数少一些，保证男左女右这么多年来在陪伴你的时候带给你的熟悉亲切甚至是安全的感觉。2019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还会在这里。男左方面呢我也不想增加了，除非是到男左女右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一定会增加很多很多男左。这怎么了？这个消息你听到了以后很惊讶是吗？ 没有很惊讶，我觉得你只要把过去这曾经的男左们都找回来就已经很多了。 没问题啊， 我作为一个老嘉宾我都是排名第11，所以在我前面还有10个人 呢，非常多非常多的。 23:09:53，重温了一首学生时代很喜欢的英文歌哈， 也真的是挺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对啊，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感觉眼前全都是粉色的泡泡哈。美好的就是完全当自己是个童话故事中的小公主， 嗯， 很感觉梦幻一样哈。到了年底呢，就是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哈，因为天冷啊，可能就懒惰了嘛。 嗯。 但是这些节日呢，又会让我们变得勤快了起来。 是，而且它给你一些不同的机会，让你知道，哎，我该停下手中的事了，我该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嗯，我该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了，又或者我应该不要再节食，多吃一点好吃的了，等等等等。 小丁丁他说曾经我是很爱听男左女右的，后来换了手机就没再听了，今天突然又想起来，便下载了收音机的 APP 啊，听起来了，还是熟悉的声音。岁月流转，我或许变了，也或许没变，但是男左女右一直都没变。 嗯， 真的是这样哈。因为我希望大家回来的时候感觉一切都没有变化，就像你家里的那个摆设一样。 是 你周围的那些熟悉的小卖店啊，或者菜市场啊，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是乎2019年我们还是不换片花，就还是我们最初相识的那个你最熟悉的片花啊，嗯，一直到现在男左也不会换，我也不会换，调子也不会换啊，电乐也不会换，就直到有一天啊，我们彻底的 say goodbye 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年将会是男左女右最热闹，最和以往不同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最好的东西就是没变的东西。 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跟自己讲去尝试着和一些最新的东西去结合去改变，但后来发现为什么大半夜的时候，我们还要让大家那么辛苦的感受这些美妙或者说花里胡哨的，然后让你们又兴奋起来呢？还不如就听着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哈， 嗯， 聊着聊着就把自己给聊困了，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呀，给自己一个特别自然放松的理由。 因为其他频道在全新的一年里都会有好多好多新节目 哦， 哎呀，真的是五花八门，比我们热闹多了。 那我们就做到那个让你可以安静下来的节目，让你可以放心继续留在这里的节目。 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就像谈恋爱一样，两个人脾气默契都很相投的话，别人是没有办法抢走的。同时我也不强求你一定要为我留下来，你自然知道什么是你最需要的了。 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收获离场。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就是每一次听完这首歌都不禁要问，这真的是男歌手演唱的吗？ 对啊，如假包换的，来自周深的来不及勇敢。 天哪， 我觉得喜欢周深的声音的朋友就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因为首先非常有辨识度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他的这种歌声的干净空灵，我觉得让人真的是可以沉浸在里边的这种感觉。 记得以前叶千强曾经带来一些欧美，就是这种男歌手，他会有女音，然后唱的时候，我就会经常感叹，这真的是一个女的唱的，真的是一个男的唱的。真的是一个男的唱的吗？ 对， 然后今天也不禁有这样的感觉啊。其实好听的东西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没有去想到底是谁唱的了， 其实你根本不用在乎性别。对对，主要带来的是这种艺术的享受。就像他在这个最近的一档非常热播的节目里边啊，今天据说是终于登场了，特别希望他能有个好成绩吧，因为真的非常喜欢周深的歌声。 对，天生的好嗓音哈。今天晚上呢，我们聊2018你过得如何，还有这种爆棚的默契哈。人有一个很懂自己的人，真的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吧，包括在爱情里友情里都是这样。你不需要说那么多，对方也知道你在说什么。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和朋友聊天啊，朋友可能说，哎，我记得有一个哎歌手唱过一首什么歌啊，就是然后你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对， 然后他说，天哪，我都没有提示更多，你怎么就知道呢？我说，我觉得你刚才描述那种情境里应该说的是这首歌。就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晚上聊天，他就跟我讲，他提到了我们在聊到一个民国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就讲起那时候的一些女子哈，然后他就说，哎，我其实还觉得那个时候谁谁谁，哎，叫什么名字啊，那个人啊，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你说的是林徽因吧。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哎呀，我对啊，我说那个时候的就是很美好的女子哈，又后来很传奇，故事有很多的，其实也无外乎 也不多见。 对，然后我觉得以我对你的了解应该是她。然后我的朋友就惊讶得不得了，后来我想可能这也是因为认识的久了，对吧？ 对， 大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东西是很相通的，所以这个默契呢就来了。说到默契呢，就会说到不默契。 哦，这种就太常见了。 哎，这个不默契是很可怕的。 是， 包括两个人搭档也是这样，因为其实每一句话谁该说谁停下来，是从来都没有规定的。不是以前那种我们都写好了稿子，我念完这一句该你念了，都不是的。其实就是默契。 对，我跟你说，我有很多朋友在第一次听完我们的直播之后都说，哎，你们对面有个提词器吗？ 提词器 是 什么？ 你们每一次的这个主题是提前多久讨论出来的？以及你们每首歌之前都写了串词吗？当我听到这几个提词器、串词等等等等的时候，我就在想，难怪那么多朋友其实做过广播节目之后他会有严重的广播情节，因为做广播真的是一件太自由的事情了。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留在深处的记忆，是否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那曾经的旋律却不能再次响起，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日记里我们在不同轨迹，再多的努力也是悲戚，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千万次不停的温习，只怕已来不及，只是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无法呼吸，我不能看你泪流了几公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总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我依然这样的死心塌地。这熟悉的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那曾经的旋律却不能再次响起，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而距离多的努力也是悲戚，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千万次不停的温习，只怕已来不及，只是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不能看你泪流了几公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我依然这样的死心塌地。现在的你对我有多么的依赖，我相信你一定还在原地为我等待，因为你而我存在，别离开我的爱，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我不能看你泪流了几公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我依然无法和你分离，还要继续和你在一起，对你说上那句话。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4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真的让大家这个热议了半天哈，包括我自己也是在这个激动，大概有2个小时了，快，一直这个不能理解哈，或者说这件衣服可能明天以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穿第二次了。我不知道你这件绿衣服会在你身上待很久吗？ 很久不会，但是我挺喜欢这件衣服的，所以我也会偶尔穿一下吧。 对，很有这个温暖的感觉哈，大家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将自己啊包裹得温暖一点，同时呢也多笑一笑，给别人更多的温暖。 是的， 其实一张照片拍得好不好看，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情绪。我前段时间就去拍了一个证件照嘛，然后那个人就对我说，就是拍了一个工作照，他说其实你知道现在这个摄影的修片能力是很强的吗？ 对， 就是除了两件事情他们修不了之外，他们都能修。这两件东西是什么呢？表情。就是你笑我没有办法把你修哭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的手势动作。就是你在蹲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你修的这个站起来了， 是， 就是说让人看不出来修过的那种痕迹的站起来了。剩下你是笑的脸上有皱纹呐、还是什么衣服都让你笑皱着了，它都能给你抚平。 当然就像我们每日的例行修图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其实我每次就是用一个滤镜、这个滤镜现在已经很高大了，就是它很完善了，基本上都能够把糟糕的一切给盖住了。就不需要你还再瘦瘦脸啊，再什么，反正这些其他的我倒不用啊，就是完全就是提亮，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提亮、还有就是岁月的痕迹也是被滤镜给pass 掉了。 是， 他和就是某抖上面的那种啊，和把人的脸从很大修到很小，然后就是磨皮磨得很厉害，还不太一样，我觉得。所以呢，大家也是，既然每个人都有手机嘛，自己就没事儿多看看自己啊， 是， 多了解自己啊，才知道怎么给自己投入，在哪方面投入。 对，让对自己要好一点的这个前提是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今天晚上的1680红，我也挺服你的哈。今天晚上老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他我开始还怀疑他会不会很忙，没有时间当红人，还 OK 了，咖啡泡红薯高兴嘛，所以当了红人。 有可能是因为太太和孩子都还住在医院，所以他一个人这么晚了、当然就可能没有办法留在医院值守，就回家那听一听节目，回想一下今天这一天整个的这个腾挪跌宕的心情，然后呢放松一下，然后明天再去照顾孩子，也是一个挺好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好的，已经到第40段了，也听到了很多老朋友回来的这个声音哈。我只是朵姑娘，她说我是608红前来报道。这都是1000多红以前的事儿了。 真的， 她说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呢，用手机里的收音机听节目，那个时候用的还不是智能机，但是很开心。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听，还会拿小本本记笔记呢、记下你们播放的歌曲说过的话。后来毕业以后呢，我离开了北京到了其他城市，下班后呢就会继续收听啊、用网络收音机来听，打开974听到你们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现在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听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一个 app， 就是听听 FM。 听听 FM 上面呢会有这个过往的节目啊、还有现场直播啊，会比其他的效果会更好，因为那是来自我们自己电台本身的一个 app。 是，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的一点就是说，如果听到这个固定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其实很多节目也都固定的声音，就是可能大家还是找适合自己或者说频率相同，契合你的情绪的吧。 对，是的。 昨天我和叶欣还说，因为做晚间节目快12年了，如果你突然间把我放到白天放到中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或者说假装很开心的那个年纪我已经过了。 跟你喝的第一杯啤酒，约你出来的第一个借口，第一次为你开心的颤抖，第一个

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此歌送给明天要参加四六级考试的听友们，希望你们一次全过。 是的， 还有就是这位听友刘 Land M， 他说从大二到现在的六级，求求上天让他过了吧，大四了都要毕业了，他说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哦，那你一定要过，真的，因为六级考试其实我觉得你在毕业以后是不太会再花时间去考的，所以还是争取大学把它过了吧。 对，我们男左女右呢也在这里给你带来音乐的锦鲤哈，然后我希望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叫 problem 啊，就是没有问题了，到你那儿呢就没问题了 problem、 对，希望你明天一切顺利啊，放平心态，已经是老江湖了啊！别人再考一次，你都考过好几次了， 对， 已经是很有这个经验了， 用经验打败他们。 是的， 时间到了23:50了，今天节目呢也真的是接近尾声了。刚才我们连听了三首歌， 是， 这也是在第四时段呢，我们在2018年都会增加的，就是让大家听听音乐啊，就是感受一下，就是平静下来了啊。 对，让我们用这种音乐的力量能让人的心宁静下来。 嗯，今天的小树呢也真的顺利的长到了2.42米，好，符合我们穿的这么喜气洋洋啊，很有这个冬天温暖的感觉。愿大家呢也在这个12月24号即将到来之前呢，可以和你的朋友哈，也是这样的红绿配， 是， 拍一些照片，可以抛给我们啊。刚才默默也给我看了一些，有的人穿红色绿色，两个人撞在一起哈，那种扮相，其实都挺温暖，挺好看的哈。那当然呢，如果是有笑容的话，我觉得会给照片加分的。 对，就是而且你笑得更开心的话，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一定会让照片看起来更舒服。 是，我有时候在想哈，我老说我自己不乐的话，没有什么觉得让人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笑起来呢还好一些。而且我也知道，随着年龄增长，你多笑笑就是多留下一些美好的照片，因为以后的照片只能比现在的照片更难看。所以呢，你要珍惜你的花那么贵的钱买的手机啊，常拍一拍， 以及你那么精心挑选的各种滤镜。 对啊，然后你又为此，比如说涂了睫毛膏啊，画了眉毛啊，甚至还涂了口红，对吧？这些小细节的东西呢，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会化妆的人，但是我觉得偶尔给自己一点点的装饰哈，不用化那么夸张的时候，还是有点睛之笔的哈。 对呀，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更精彩总是没有错的。 这个歌，没有 原因的拘留，我的心穿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黑白的身影不是我，不是你想看见的我，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除了你之外 嘉莹， 嗯， 现场演唱的 《失落沙洲》， 对，非常招牌的一首歌哈， 嗯， 无论什么时候听的，还是觉得，嗯，总是会符合一部分文艺女青年的小故事的。 对啊，就是我听过一个朋友的评价，叫做徐佳莹的这首歌总是能让人听到眼角有一点湿润。我想肯定是在歌声当中听到了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曾经的那些经历吧。 对啊，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红红绿绿的男左女右，尾声的这首歌呢也带来一首很温暖的往后余生。谢谢今天做爸爸的红人咖啡泡红薯啊，接下来好好的照顾老婆孩子，其他小伙伴明天考试的都顺利通过，然后年底有很多事情都好好的妥善处理完，下周是一期录播节目周一还是要直播的哈，我们周一晚上见吧，晚安。 晚安。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